哎，阿婆啊，点解你唔拣日头做，要晚黑先嚟帮你嘅？ 后生仔，咁粗条瓜头，你叫阿婆点领啊？ 喂，你哋知唔知啊？最近学校出咗事啊，有啲同学只手俾人斩咗，只脚俾人剁咗啊！ 怪谈之西瓜， 最近阿杰个室友阿亮有啲唔妥，嗱佢唔知发咩癫啊！见到啲台灯就鍾意喺啲台灯上边包一层红灯罩。嗱，一到晚黑，佢一打开个台灯，成间屋洒满咗血红色嘅光，而且近嚟阿杰经常一发恶梦，梦里面总系有一个咧乱公虾米嘅老太婆，佢叫阿杰帮佢剪树枝、刨树根。喺梦里面嘅阿杰系攰到死下死下，那个阿婆连句多谢都冇嘅。嗰啲梦嘅背景大部分都系漆黑嘅夜晚。那个阿婆呢就拿着一个绿色的灯笼，那个灯笼发着阴森的绿光，那些光从下边照上来，那个阿婆块面显得很青，很没血色，而且那个阿婆的皱纹很多。但是奇怪，仔细一看，那个阿婆的样子呢有些跟阿杰的室友阿亮的样子有些似，只不过是整个 size 比阿亮小很多。那阿杰经常对阿婆抱怨就说， 哎，阿婆啊，为什么你不选日头做，要晚黑才来帮你的？ 而那阿婆呢就阴阴心心地说， 日头他们都是醒住的。 阿杰在梦里面听到这句话，通常在笑，个心就会想， 这个阿婆八成都有老人痴呆的。 那阿杰在梦里面默默为这个阿婆做了很多事，终于有一天阿杰不想做，对着阿婆说， 阿婆啊，我最近有些忙，可能帮不到你手啊，或者 阿婆都挺通情达理，于是就说， 你有事做你就去做啦，为了多谢你我请你吃西瓜。 然之后阿婆带阿杰来到一个西瓜地，阿婆揀了一个大西瓜给他。只见阿婆踎低身去摘个西瓜，他摘瓜的样子很得意，用手先捻住个瓜蒂，用力咁系咁捻住。见到阿婆用尽全身力咬牙切齿咁样，阿杰呢就一路大笑一路讲， 嗨，阿婆啊，啲西瓜唔系咁摘噶，你轻轻咁拧下佢，咁个西瓜咪甩咗落嚟咯。 后生仔，咁粗条瓜头，你叫阿婆点拧啊？ 阿杰一睇，果然呢、這个瓜蒂同人条颈啊差唔多粗。那阿婆递咗把刀俾阿杰，阿杰举起把刀，用力一刀斩埋去，诶，断咗咯。哇，睇嚟呢一个西瓜真系好多汁啊！事关斩开之后咧，好多嗰啲西瓜汁就从被斩开个茎嗰度咧就喷出嚟。哇，嗰啲西瓜汁咧温温热热嘅，喷到阿杰成面都系。那个阿婆跟住就话啦：， 哎呀，好嘢啊！咁多汁，唔知呢个西瓜甜唔甜呢？ 嗱，于是阿杰咧随手攞起把刀，一嘢就斩埋个西瓜度，劈开两半先。跟住咧就滗嗰啲瓜油嚟试下，果然啊唔系好甜，嗰啲味道啊怪怪地。唉，不过阿婆请客，咁阿杰冇理由话唔好噶。唉，咁啊礼貌上食完个瓜算啦。嗱，食完个瓜之后咧，阿杰就想去小解，于是阿婆咧收起嗰啲瓜皮就话， 我哋搵个地方抌咗佢啊！ 然之后佢打住绿灯笼，夹下夹下咁行走。阿杰咧就喺后边跟住，但系奇怪， 行嚟行去都跑唔出呢个瓜地。喂，究竟几时有厕所㗎？那杰呢就越嚟越急了。急急下都忍唔住急醒咗。哎呀，醒到佢玲玲淋淋冲落床去屙尿啦。屙完尿之后我发觉个肚度啊好似饱饱滞滞胀胀地咁样。唉，佢唔理咁多啦，重新瞓得上床。这个时候他望一望旁边，诶，见到室友阿亮唔喺度。 夜妈妈，阿亮个衰仔去咗边啊？诶，唔通佢去咗厕所？我头先冇留意到。 那杰一路谂，一路咧就迷迷糊糊啊瞓着咗。嗱，后来呢几日，阿杰依然发梦啊，见到阿婆。嗱，只不过咧，阿婆就冇再叫佢帮手做嘢。而阿杰就见到阿婆自己系攞住把刀。就是上次递俾阿杰斩西瓜嗰把，喺度斩树枝刨树根，个嘴度仲搏命讲： 除祸枝斩罪根，除祸枝斩罪根。 嗱，嗰个绿灯笼摆喺地下，嗰啲光呢绿得好恐怖。阿杰呢好似听到嗰啲树嘅尖叫声。但又好似听唔到咁样，即系隐隐约约个挺。呢、这个时候喺梦中嘅阿杰咧，走又唔系，唔走又唔系。而嗰个阿婆咧，就好似越斩越快，成个人嘅动作好似越嚟越畸形，好似癫咗咁，咬牙切齿咁攞住把刀系咁喺度斩嗰啲树枝。有一杰就企喺旁边睇，嗱、那个阿婆偶尔咧都会。摘只瓜嚟俾阿杰食，嗰啲味硬系怪怪地，而且每次食完之后咧，阿杰咧都会急尿急醒，然之后起身去厕所。嗱，翻嚟嘅时候咧，佢硬系发现阿亮咧就唔喺个床上边，而成间宿舍嘅灯依然系冇着一眼，黑麻麻、静嘤嘤。嗱，嗰段时间阿杰就总系觉得奇怪，但当然佢亦都唔觉得有咩问题。嗱，直到有一日。有人呢就同阿杰讲： 喂，你哋知唔知啊？最近学校出咗事啊！有啲同学只手俾人斩咗，只脚俾人剁咗啊！有啲啊，仲惨啊，连个头都俾人斩落嚟，听讲个脑都俾人挖空晒，而且凶手同凶器一直都揾唔到啊！ 阿杰终于有啲惊，喂，佢觉得呢啲事点解？点解同自己最近发嗰啲梦咁吻合嘅？喂，唔系话，唔系咁邪啊嘛？嗰啲树枝唔通系人嘅手手脚脚，而嗰啲西瓜，哎呀，大镬啦！那阿杰开始警觉，虽然嗰个老太太系边个阿杰唔知，但阿杰清楚呢啲事同嗰个婆应该有关系。嗱，于是呢晚。阿杰成晚冇瞓，佢要搞清楚佢室友阿亮究竟去咗边。阿杰战战兢兢咁挨到天光，都冇见阿亮起身。第二日，阿杰好早瞓，半夜嗰、那个阿婆又嚟咗。佢做完嘢之后，又请阿杰食西瓜，那阿杰今次又唔敢食，话个肚唔舒服啊咁。而嗰阿婆咧，攞住把菜刀喺阿杰面前。房来房外就讲， 要唔要等阿婆帮你医啊？ 系阿杰吓到脚仔都软啦，拧转头就跑啦。但系唔理阿杰点跑，总系揈唔甩身后嗰只绿皮灯笼。阿杰最近上课硬系唔可以专心听课，事关佢脑里面。总系有嗰个阿婆嘅身影，同埋嗰只绿皮灯笼喺度摇来摇去嘅景象。阿亮日头好似冇咩唔正常，但一到晚黑，当阿杰半夜醒嘅时候，总系唔见到佢踪影。而嗰个阿婆同嗰个灯笼依然占据住阿杰嘅梦境，令阿杰总系瞓唔安、食唔落。终于有一日，阿杰嘅梦里边系竟然冇咗个阿婆。那阿杰梦见绿绿嘅树林、清澈嘅小溪，仲有溪里面戏水嘅少女。 当佢瞓醒嘅时候已经天光。唉，阿杰个心觉得好安乐，好满足。嗱，起床嘅时候，阿杰望一望室友阿梁嗰边，我发觉原来佢嗰个红色灯罩俾人撕咗。怪唔知得琴晚佢冇发噩梦啦。嗱，而阿亮瞓醒之后咧，好似完全冇察觉到呢一点咁，佢甚至冇去望嗰红色灯罩添。而呢个时候，佢哋个宿舍大佬咧就好坦然咁行埋嚟对住阿亮讲：， 喂，阿亮啊，你个灯罩啊，硬系搞到我发噩梦啊！我谂谂下唔系啦，撕鬼咗佢咯。你有冇意见啊？ 阿亮笑一笑，拧一拧头，讲咗句：， 哦。冇事嘅，你想整走佢咪整囉。 跟住又冇表示咩意见，就係咁太平咗几日。但係呢几日一过，嗰、那个阿婆又喺梦中出现。但今次阿杰嘅梦又跌入咗漆黑嘅夜晚，夜里面又有嗰盏绿皮灯笼。但第二日佢瞓醒觉一睇，阿亮灯台上嗰盏灯根本就冇灯罩。咁点解会发噩梦呢？阿杰有啲疑惑。夜晚，阿杰早早咁瞓低，阿亮喺佢个台灯下边睇书。嗱，佢总系中意挨夜睇小说。阿杰静静咁瞓喺自己床上边，个脑袋乱立立好多事。突然之间，白色嘅灯光变成咗红色。点解？原来阿亮。将一个可以拆卸嘅红灯罩罩到上个台灯度，咁搞错啊！阿杰呢个时候好惊，唔知今晚又会发生咩事。半夜，阿杰见到嗰个阿婆从阿亮嘅床上边坐到起身，打住个绿皮灯笼就行咗出嚟。阿杰望一望阿亮嗰张床，冇人。于是阿杰壮壮胆着翻件衫，跟住嗰个阿婆掂手掂脚咁出咗宿舍。到咗宿舍楼梯门口，阿杰停低，因为嗰度门锁住，阿杰行唔出去。但系嗰个阿婆就已经冇踪影。阿杰好失望咁翻返宿舍，瞓喺床上边静静咁等。隔咗好耐，阿杰听见脚步声，然之后佢见到绿油油嘅光。个阿婆翻嚟啦，但系个阿婆咧就冇行入屋，而系直接行上阳台嗰边。嗱，因为呢一个阳台咧就系佢哋宿舍旁边嗰条楼梯，直接行上去就系嘅。嗱，阿杰仔细咁听，听到嗰个阿婆好似抌咗啲乜嘢喺佢哋屋顶咁。而隔得一阵，阿亮就行翻入宿舍，摆低个灯罩，再照常打开台灯啊，继续喺度睇小说。而嗰日系星期六，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